好，我哋翻嚟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啊，不厌其烦地咧提醒大家记得揿 like 同埋咧嗱，广告太长啦，即系睇得好辛苦。最紧要系点击广告，就唔系睇晒一个五分钟嘅广告。Google 咧见我哋睇广告睇得太开心啊，就可以越比越长啲广告，所以咧啲广告我都顶唔顺，我都揿咗 skip 啊。 系啊，你哋如果睇落去咧，五分钟肯睇咧，下次俾十分钟你睇噶啦。 我机会俾 得寸进尺啊， 三十分钟广告。仲长过你嗰次， 唉，咁好大镬噶吓。嗱，咁所以 Google 呢啲人能够纵容佢嘅吓，咁啊，只能够咧一个有广告就 kick 啊，咁啊，听我哋嘅节目就 kick 佢嘅广告啊，咁可以混合，可以并行嘅。 系你揿咗，跟住你系会打开另一个视窗嘛，唔使理佢。 系啊， 咁咪继续睇。 你删咗嗰个声咪得咯吓，咁啊影响唔到你啦。 佢捞完嗰版广告之后咧，咁大家就已经系顺利完成咗支持星期二得到噶啦，已经 系冇错。你嘅任务就系每一节就揿咗嗰几个广告去啦。 系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如果嗱，咁喺下个节目喺下一集出街之前咧，如果每一节都过千个 like 咧，咁我哋就嚟紧睇下搞一次其他形式嘅字嗰啲叫做网聚啦吓，咁大家又聚一番啦吓，又玩一下啦吓。 嗯， 咁啊。頭先咧，其實講起樓市咧，坦白講咧，其實未講完啊，好多嗰啲以前一路都好似係重災區嘅地方咧，都升得好緊要喎。其實將軍澳一度都係嗰個樓市重災區，因為咧好多啲新樓落成啦，尤其去到2003、2004年不斷嗰啲咩將軍澳中心啊，乜乜乜嗰啲咧，全部將軍澳廣場好多新樓落成。 以前有個講法就係，即係去到連啲新界樓都升得好勁嘅時候咧， 就係 樓市爆煲啦。 系啊， 咁啊，而家我睇法都有啲改變喎，即係正如頭先我哋第一節分析咧， 係， 即係而家成個經濟重心係有所改變，最主要係因為我哋嘅北方啊，最近我哋嘅深圳同以前已經係兩個世界。 哦，係啊，你如果企喺沙頭角望一望咧，嗰邊先係香港喎，你依邊好似係鄉下喎，嚇，唔係香港。 如果深圳依然維持翻係30年之前咁嘅樣咧？咁呢個講法呢我都仲係接納係啱嘅。但係而家真係唔係啦，因為嗰邊係真係你一過咗 深圳 之後嗰度呢就淨係好似已經係銅鑼灣中環咁樣。 係呀，大都會咁嘅款。 同埋如果啲聽眾呢，如果真係住喺天水圍嘅話呢，你試下夜晚呢，你望返過去呢係望到深圳嗰邊㗎。你發覺嗰邊呢真係好靚，起到好勁 㗎。 其實同埋嗰邊係仲貴過天水圍。 貴過㗎。係 呀， 所以天水圍啲樓呢係一路升係有原因，因為呢嗰邊仲貴過你喎。 嗯， 同埋有啲人咧係要走去嗰邊翻工噶嘛，佢變咗去兩邊走咯。同埋有啲咧上咗年紀嘅香港人咧，都會喺嗰邊有物業，咁所以佢哋兩邊走。 喂，而家調翻轉頭喎，喺深圳翻工嗰啲人要喺天水圍住又平喎，係咪啊？真係調翻轉頭喎，可能住一間湖山咗，哇平啊，平過你福田買樓。 嗯， 喂，福田都15萬一平方啦，系咪先？ 我最印象深刻，可能大家冇去过，因为沙头角以前系禁区嚟嘅，不过而家都仲系禁区，不过个禁区范围就细咗好多。 哦， 咁如果你要去，都仲系要攞禁区纸嘅。 我未去过，真系未去 過。咁嗰度咧系有条中英街，你可以行过对面嘅。 系， 咁嗰边系大陆啦。咁啊，以前望过去咧，就嗰边就好荒芜嘅。你呢边都叫香港，咁啊英方租界。 英界系。 咁咧，而家咧就唔係啦。你去到嗰度咧，嗰度咧全部你望過去咧，係高樓大廈嚟嘅嗰邊。 係 嗰邊係啲好靚、好新淨嘅樓嚟嘅。咁但係因為沙頭角係新界區啦，咁呢邊嗰啲全部啲屋都係啲最多都係村屋啊、丁屋啊嗰啲都係得3層高。咁啊，同人哋個落差個對比好大嘅。 係。咁啊，而家嗰個叫做咧，成個其實香港嘅經濟嘅模式有啲轉變咗啦。頭先我哋都講喺中環或者喺你譬如中環金鐘咧，都係嗰啲傳統嘅會計師樓啊、律師樓啊、大醫生啊，比較嗰啲叫做以前傳統精英嗰班咧，佢哋其實生活模式冇改變嘅，不過只係新界北區多咗好多內地人落嚟消費。從而將個地方首先物價扯貴咗啦，樓價升咗啦，租金貴咗啦，所以咧你喺天水圍食個飯可能仲貴過中環，又或者差唔多價，咁變咗咧而家個經濟模式咧就唔係話單一係依靠香港咯，或者依靠嗰個傳統嗰班精英，係亦都係即係我哋作為即係你一個正常人啦，唔係話冇任何政治立場可言啦，你一定係喂睇下邊度有飯開，你咪去邊度咯。即係好多人當時喺度講，嗰啲港奸啊，共狗啊，乜乜乜。喂，講真啦，黃祖藍喺香港冇飯開，你係咪接濟佢先？好多人啊， 有個叫張永康嘅人啱啱先攞咗咩非弱進步大獎，好似舊年攞嘅。佢話佢個袋長期係得幾十蚊嘅啫，喺香港揾唔到錢啊嘛。喂，佢個樣好過黃祖藍五百倍啦，係、嘛？如果用量化嚟講嚇，五百至一千倍啦。喂，黃祖藍喺大陸揾咗個億，咁你諗下啦。而家問題就係、識得轉型嘅人，又或者識得睇機會嘅人，佢哋喺大陸哦，原來好揾錢。即係當然唔係話，喂你個個翻大陸就發達， 翻大陸， 因為發達，因為翻到你未必發到大家，又都可能有機會俾人呃曬啲錢，因為 你俾人呃曬機會都幾大。 其實 你都唔熟上面嗰套嘢。 因為咧嗱，有個好多年前有個朋友同我講嗱，你香港700万人，你有冇本事話俾你聽，你係全香港裏面最叻嗰200个啊？35万人一個。你有冇你夠唔夠膽話你係全香港最叻嗰200个人？ 嗯，咁你已經 我絕對唔夠膽講，絕對唔夠膽講係。咁、如果大陸咧，哇，大陸更加誇張， 更加大， 因為大陸10几亿人啊嘛，你都唔夠膽話係10几亿人裏面最叻嗰二百個係幾多咧？0.5%，唔夠膽，唔夠膽咁講係嘛？1% 咧都唔夠膽咁講，所以咧變咗你去到上面咧，好多香港人尤其是比較。單純少少，唔係話佢蠢嘛，單純少少，好容易俾人呃曬啲錢。所以咧，我哋聽好多朋友啲故仔嘅，我成日都同大家講嗰、那個花肥嘅故事，即係話咧，你喺大陸包咗二奶，尤其是50几岁退咗休，香港又是公務員啊，最容易做花肥嘅嚇、包咗條女，嗰條女原來就唔係屬於你嘅，因為咧你一個禮拜淨係翻上去一日，平時咧就屬於人哋嘅嚇。咁、當然咧，你唔好諗住咧俾驚喜佢嘅，一俾驚喜佢嘅時候咧，打開。哇！床上面一个男人，跟住咧，原来唔止啊，衣柜又有一个，厨房啊，冲一个出嚟。 而家咧，似我哋请个菲佣，佢都唔系属于你嘅，佢都系得闲走去做 part time。 但我又听过另一个故事，就系话咧，之前即系好老啦，你知可能几十年前啦，有啲人就系包咗二奶，咁佢顺便喺上面咧就买咗间屋，谂住金屋藏娇。 哦，系 啊，点知到依家啦，发现哇，原来间屋。即係嗰個二奶已經走咗啦，發覺原來間屋咧係有賺嘅， 炒間屋 係有一個係嗰、那個故事係最勵志嘅，就係、大陸包7个二奶， 有7间屋喺深圳， 最值錢海南島買咗間別墅，當時買200万，到二奶走咗佬嘅時候咧，嗰間別墅值6000万， 哦、 海皮嘛，對住海嘛，跟住深圳南山買咗間屋啦，几百万買，而家變咗成亿，最勵志係呢個故事啦。佢老婆仲話：點解你當時唔包多4个，包多7个，包14个啦，包夠係嘛？依、這個世界邊個知道啊？原來包二奶發達嘅， 我諗得過喎呢條橋啊！ 即係可以抵消翻佢係花喺二奶身上嘅錢 啊！我何止抵消賺得啦， 賺咗好多倍喎，邊抵消啊？抵消呢個動詞根本就係錯嘅。 係啊，賺得啦！佢淨係海南島間屋啊，已經賺咗100个二奶翻嚟啦！你諗下係咪先？咁所以咧唔可以咁樣計。 佢呢個藏重嘅方法㗎。係 啊，咁好彩咧，佢咧，因為佢生活。對生活有品味，佢一定要買啲最靚嘅 view 嘅屋，係嘛？南山又要買靚嘢，海南島又要買最靚嘅嗰啲向海別墅。哇！咁原來升到最即係最賺最多錢就係嗰啲啦。咁呢啲嘢咧就可遇不可求，同埋咧呢個機遇咧喺第二啲地方唔係咁容易複製，包括新山馬來西亞。有啲人話啊，今日嘅新山就係等於咧30年前嘅深圳啦、咁講。 嗯， 你可以幻想下嘅。 嗱呢啲，嗱我话俾你知，呢就叫老千股啦。只只都话俾你知，我就系未来嘅腾讯， 系啦， 阿里巴巴， 系啦。咁啊，即系老实讲啊，食两排安眠药咧，早少少瞓觉，发下梦就得吓。即系好多嘢咧，你一个经济咧，可以好似大陆咁样呢几十年咁嘅高速发展咧，其实好难。因为佢系累积咗几十年嘅嗰个政治斗争，令到啲人咧个个出嚟扑，就系搏晒命揾钱。一个释放咗咁大量嘅劳动力，同埋嗰种即系好肯拼搏嘅人出嚟，变咗有唔同嘅生意创咗出嚟，系咪？咁你有冇全世界其他有冇咁嘅国家可以再俾提供到呢个机会咧？坦白讲，我而家睇唔到，应该都好难。 呢刻真系好难睇， 应该都冇啊，肯定。呢個緬甸肯定唔會啦， 唔係你第二啲咁多人口嘅國家嗰、那個情況未必同中國一樣喎，佢有好多其他宗教啊或者其他社會嘅掣肘。 咁所以咧一路咧我都話咧，即係都唔係好同意大家去買東南亞啦，除咗個泰國，因為泰國咧相對咧啲人咧就友善好多嘅嚇。你話買泰國樓咧，你起碼你有機會保住條命，即係我哋都有個馬來西亞嘅主持，但係馬來西亞佢從口中講都好危險，因為咧好多回教徒有啲好極端嘅， 咁、啊、你有時你唔知嘅嘛，所以咧，你嗰啲地方你可以適宜去玩一兩個禮拜，係絕對唔適合你人去長住嘅，咁 啊, 但係咧，依、這個樓市升得咁誇張咧，最近有一個人咧開咗道靈丹妙藥出嚟喎、啊，就可以釋放香港好大量土地喎、啊，嚇，佢、啊、就話咧，香港咁多監獄嚇、啊、搬曬上去大陸。啊，咁香港咪可以騰空好多土地出嚟起樓咯。 嗯， 嚇、啊，這個人咧叫做何柱國。 係啦，呢位係我哋嘅好朋友啊，我哋成日都提住佢喺呢個節目。 係啊，咁何柱國就屋企賣煙仔嘅嚇，咁、啊、人稱煙仔可嚇，咁啊佢、啊、因為咧就佢阿爺啊係英美煙草嘅何英傑，咁、 嗯 啊、以前何伯咧就經常捐好多錢，捐親都捐一億嘅兩億嘅，因為可能煙仔害死好多人啦嚇，咁、啊、所以咧佢就即係好疏爽咁捐錢，咁啊佢中間嗰代就死咗嘅，所以直接係交俾個長孫啊，呢個叫做煙仔可打理啲生意啦，嚇、 嗯， 咁佢喺香港咧。最大盤生意都係呢個《星島日報》嚇， 《 星島集團》 係《星島集團》 係啦，好似《東周刊》都係佢哋《星島》旗下嘅《東周刊》啦，唔係屬於《東方日報》嘅嚇，所以有啲人搞錯咗。 個 仲有頭條啦， 好多人搞錯啊， 仲有個網媒叫《巴士的報》啦。嗱，咁我咧突然間忽發奇想， 喂，叫《藍絲的報》 唔係佢咧叫《巴士的報》，但係咧。大家如果記得咧，法國大革命咧有一座巴士底監獄啊，就可都係類似依個咁嘅譯音嚇。咁咧，佢係咪想將香港啲巴士的監獄咧搬上去大陸咧嚇？ 嗯，咁啊，何柱國最為人熟悉就係呢、這個2012年嘅行政長官選舉啦。係 啊， 咁就係去即係以政協身份咧出嚟好高調咁炮轟呢個梁振英啦。 係啊，你睇下佢嗰間 DT set 啊，咩話咩 set 話嚇，嗰、那個價值係零啊！搞一檔生意都可以將個生意搞到係變咗價值係零，你話將個交俾佢點樣會有運行啊？係嘛？當時佢係講過呢啲説話，嚇咁啊轉頭咧就成為梁振英嘅天字第一號 fans， 係 咯 嚇？喂，好似梁振英咧俾咗三絲老神丹佢食，定係中咗生死符？哇！我你要解藥， 中咗生死符 啊！中咗生死符啊！每個禮拜咧就要，如果就要解藥，如果唔會好痕啊！ 即係如果梁振英敲個鼓咧，個肚就會痛嘅啫。 係啦，有個鼓啊，係啦，係咁拍，好似個天蠶咁樣啊，係嘛？俾啲嗰啲叫做蠶蟲去食。喂，咁你見何柱國嗰個叫做咁 佢嗰個唔係華麗轉身，佢個醜惡轉身。 喂，嗰個叫做咧掟彎掟到咁樣咧，基本上咧係甩咗尾，個賓榜都甩埋嘅。嗰度掟到係咪？咁佢喺度建議咧，就話將香港嘅監獄搬上去大陸。 嗯， 咁啊第一時間有網友問啦，咁啲樓記去邊度揾開工啊？係 啊， 跟住翻大陸開工啊？ 嗱、 啊，你如果正常嚟講咧，以前香港。就嫌香港人工貴咧，就工業北移，就將啲工廠搬翻大陸。但係唔會請香港人去上去做工廠妹噶嘛， 係咪？上去上邊請勞工。 冇錯啦。咁如果香港嘅監獄搬咗上去大陸，譬如惠州啦，好啦嚇，惠州或者大亞灣啦嚇，咁使唔使請香港嘅樓記翻大陸打工咧？ 咁啊，梗係唔會啦。 就請惠州嘅樓記啦。 如果學翻以前，即係香港啲工廠北移嘅時候咧，咁都係請翻啲管理層嘅，即係得。 係啊。 香港管理層的 哦，係啦，即係話咧，嗰啲叫懲教主任咧，就繼續可以上去做主任， 係啦， 得省仔就全部炒曬，咁好大鑊喎！ 咁咪好多，咁咪好多公務員失業， 係咯，喂，何柱國根本個窗口係對準公務員體系喎， 係咯， 仲有喎，如果依個行得通，將來喂差佬貴啊，成日偷嘢，成日又影裙底，跟住又偷八達通，喂，大陸公安平啊，嚇三折就大佬， 其實都開始貴啦， 嚇。唔係啊，起碼三折啊嘛，咁我哋不如引入大陸公安咯，咁炒香港啲公安嗱，督察以上，兩粒花以上。 香港啲公安係邊啲啊？差人喎， 差人，唔係兩粒花以上就留職，就做公安，就做公安隊長嚇。咁、啊、咧就喺上面咧引入公安翻嚟，咪慳翻好多人工先啦。嗱、嗯，你啱啱嗰個財政預算案撥款追加幾廿億撥款俾差佬嘛，誒啱啊，慳咗條數啊，搞掂。咁喂，何柱國係咪意思就係覺得呢啲公務員係冗員咧，可以炒曬佢咧，話你監獄搬得啦？喂，警署頭先我哋聽你講笑嘅，經過行經過呢個尖沙咀警署，喂，呢個地方我哋起樓好啊！ 喂，如果我就算 將呢個差館搬翻深圳， 幾多靚地？喂，其實喂多利監獄個笪地靚唔靚？ 哦，多利監獄我哋做咗好似類似博物館嗰啲嘢啦，嗰、那個就算數啦，由佢啦，唔好打主意啦，皇馬角道啊！ 唔係監獄，佢好多監香港監獄地方咧，其實啲路啲路都通到嘅，因為佢要因為運送押解囚犯啊嘛。 係啊， 咁所以變咗即係道路配套方面一定冇問題。 冇錯， 係啦， 一定可以起樓，一定可以起豪宅。咁所以咧，嚟緊如果佢個建議係行得通嘅話咧，香港咪可以釋放好多土地咯。 係，但佢個建議係行唔通嘅，因為你冇可能將監獄搬翻去。咁到底監倉嗰個法律到底係行內地法咧，定行香港法咧？ 哦，係喎、哦。喂，如果到時喺大陸嗰度啲囚犯殺咗人， 係咁，你告咩好咧？告香或者告國內嘅刑事法，定告香港好咧？ 咁如果你要將佢搬上去，咁啊，梗係跟香港法例啦。不過依句大陸肯先得。咁佢大陸 唔係 話未必㗎，可能會肯嘅。點解咧？甘肅咪肯咯，寧夏咪肯咯，青海咪肯咯，係嘛？嗰啲地方叫做咧天無三日晴，地無三里平，人咧就冇三條褲著嘅。喂，嗰啲地方咪可以去俾你發展監獄呢個大機遇啦，係咪先？ 其實咪都得㗎嗱。嗰、那個西九嗰度咧，咁佢哋咪可以劃個地牢，咪做大陸法律嘅。咁、啊、到時香港喺大陸開個監獄嘅時候，我哋將嗰一忽係實行翻香港。 錯， 唔得嘅。 好明顯，你而家呢啲咁嘅就係啲港獨思維，呢啲咪反中亂港分子專喺度搞埋啲咁嘅小動作嚇。 咁、啊、應該點做？ 大陸喺香港執法就一定啲問題都冇。你班咁嘅香港人諗住翻嚟我哋大陸度執你香港法律，你係咪想死啊？ 嗱，我咧又冇話睇得即係樣樣都咁政治化。我覺得咧，嗰、那個條高鐵啊，將來咧都可以點講啊？直接將條高鐵駁到青海嚇，咁、啊、啲犯人咧就喺架列車上面咧，就直接咧就押解上去，係嘛？咁咧刑滿放人咧，就由嗰條咧又可以直接押解翻落嚟。喂，咁樣啊，增進好多生意喎！到時真係啊，將香港監獄喺青海，青海人工仲平過深圳啊，仲平過東莞啊！ 哇， 咁兩千人啊，可以請個懲教主任啦、啊，嚇、啊！ 咁到時啲囚犯咧，咪喺監獄裏面咧打工有錢嘅， 係啊，大鑊出人民幣啊，咪俾支付寶 出佢出翻嚟嗰份糧咧，搭高鐵翻翻嚟香港，你已經使曬啊！到時 咁咪有加人工咯，咁你慳咗啲樓記啲錢啊嘛，咪可以俾出高啲糧俾佢咯，係咪先？咁但仲有一個問題，大陸物價平啊嘛，係咪？咁變咗咧，有機會為幫你囚犯提供翻啲生活質素。啊，咁仲有咧，上面亦都可以搞工廠噶嘛？你知道啦，大家有冇聽過地滿菠蘿啊？地滿咧就其實就係東帝汶啊，其實即係帝汶。咁咧，其實以前係葡萄牙殖民地啊，喺澳門咧有段時間坐監咧，就係將嗰啲犯人押去地滿嘅。咁咧，地滿咧去到嗰度點算啊？犯人冇嘢做，就種菠蘿。 嗯， 所以咧後期咧就將啲菠蘿出口啊，咁咧香港其實如果真係要諗呢個咧，可以考慮呢個地滿模式嚇、啊嗯，就咧揾嗰啲荒島咧，就係好似台灣嘅火燒島啦，大家有睇過成龍嗰套啦，火燒島揾個荒島咧就運起啲犯人，高度設防監獄嚇，咁、啊、咧基本上咧你飛都飛唔到出去噶啦嚇，咁啊喺裏面咧。嗱，都可以生產啦，去種植啦，係嘛？咁啊，種下菠蘿啦，種下芒果啦，係咪先？咁啊，變咗咧，又可以出口翻落嚟。到時咧，啊，依啲囚犯種嘅嘢又可以當係旅遊景點， 嚇、 啊，又變咗一個叫做咧監獄經濟。我覺得唔係話完全冇機會。 咦？又仲好綠色生態添，整芒果島出嚟。 係芒果島。 咁啊，即係以後唔使擔心洗頭艇問題咯。直接犯事，直接押翻大陸喎！而家係 唔係啊？我覺得咧，如果咁做咧，其實有個好處，係會對呢個想犯法嘅人有震懾作用啊！ 係、哦， 因為咧，喂，喺香港坐監，你又覺得冇嘢啫，而家唔係啊，要青海坐監啊！嚇、嗯啊，喂，你又唔知有冇命翻嚟嘅， 係咪？半隻腳已經踏咗鬼門關啦，已經係咪啊？係 啊， 係。喂，啲人咧咪成日喺香港啲監獄咩影出嚟啲伙食啊，又唔知點樣要求嘅。喂，到時去到青海啊，真係～爆你有啖好食啊！真系 以前啊， 但好似唔系大陆坐监，好似你有钱，好似每样嘢都有得 upgrade 喎。 唔系啊，咁但系呢个佢如果青海就未必噶嘛。 青海， 大家有读过李白嘅诗《兵句》啊，杜甫嘅《兵句行》啊，君不见青海头，古来白骨冇人收咩？系咪送咗你青海坐监？你谂仲谂住翻转头嘅？冇噶啦，所以咧可能会减少个罪案率。你連犯法都唔敢，哎呀唔得啊！青海啊，大佬，一聽到青海兩個字，本來想攞把刀出嚟捅人，哎呀冇啦，收翻埋去批芒果算啦。 咪都可能會到時監獄咧有翻何柱國旗下啲咩《星島日報》啊、《巴士的報》嗰啲俾你睇下咯。 定係何柱國為咗自己鋪路，將來入監入去坐嘅時候，都可以回歸祖國。 可能都 係 喎， 佢都諗住可能啊，都唔知幾時。 佢諗住上面可能有得走後門出翻嚟咧。 哦，係喎，可以鋸跑喎。聽講陳良宇每日伙食係500蚊嘅喎，可以揀塊好靚嘅跑喎。 係咯，咪話有得 upgrade 咯。頭先講 係咯， 青海又冇啊嘛，但係你話 青海都可以搞， 都可能有嘅，慢慢發展啦。 搞生態旅遊咯，搞嗰啲犯人出嚟咧，出嚟做下戲啊，魚賓啊，係嘛？好啦，喂，依節時間又差唔多啦，我哋咧下一節要講下啲股票啊。 好。